着你 许多浅浅的思念，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。 还是蓝梦去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加倍，也乐意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我的心情就像他的情人在斗嘴。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义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，已在全国。